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上空云量是逐渐增多的趋势，不过今天上午还是以晴天为主，光照和污染物扩散条件都比较好，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驾驶视线良好，适宜交通出行。但是早晨日出后一段时间开车向东行驶，阳光比较刺眼，对观察路况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确保行车安全。今天夜间天空云量进一步增多，直至转为阴天，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小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白天能见度良好，风力也不大，适宜交通出行。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3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还是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的。木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作第一季木作纪录片播放，5集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人木作的文化历史，也掀起了大家对木工、木匠、木作的关注。从建筑到日用器具，木作究竟有哪些历史渊源，蕴含了哪些文化密码？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说说精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榫卯是古代中国建筑、家具及其他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您知道哪个部分叫榫吗？ A. 突出的部分， B. 凹进的部分， C. 结合起来的部分。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接下来访谈部分要聊的话题呢，跟木工有关哈，木作要来聊聊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呢，就来了解一下榫卯是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家具和其他器械主要的结构方式哈。那您知道哪个部分叫做榫吗？ A 是突出的部分， B 是凹进的部分， C 是结合起来的部分。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由龙顺城提供的精美的纪念品一份。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先来看文化消息，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开幕式暨中国网络文学高峰论坛日前举行，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底，网络文学助战创作者数量达到1400万，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高达1647万部，网络文学作品的实体图书出版高达6942部，读者规模突破了4亿。作为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珍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进行中。作为迄今国内最大规模的英国风景画展，展览将全面追溯英国风景画历时300余年的发展历程，并向英国对世界视觉艺术做出的重要贡献致敬。 展览此前曾于今年早些时间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匠心筑梦，文脉流芳，东城区民间手工艺师徒传承教育工坊暨作品展示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美术馆艺术教育空间开幕，作品展示将持续到10月20号。德国摄影艺术家安德里亚斯·穆埃中国首个个展《安德里亚斯·穆埃摄影及文献展》在红砖美术馆开展了。65件作品讲述了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故事，从文化身份、政治历史及当前社会现实出发，艺术家细致入微地洞察了德国的过去和现在。在拍卖方面，年画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多在新年等节庆节日时张贴装饰于屋舍，寓意吉祥喜庆。昨天起预展的第52期嘉德四季拍卖会特别推出了年画专题，嘉德共征得年画作品100多幅。此外，9月18号晚7点，中国嘉德首场网络拍卖也将以第52期嘉德四季网上专场的形式在嘉德官网上推出，包括中国画、20世纪及当代艺术、瓷器、玉器、工艺品、茅台酒等各类拍品。这一次拍卖9月18号到21号开锤，拍卖地点都是嘉德艺术中心。12月5号伦敦苏富比将举行古典油画拍卖会，比利时画家安东尼·范戴克为英国王室绘制的最后2幅肖像画将在拍卖会上亮相，总估值为260万至380万英镑，这是过去100年来范戴克的画作首次出现在拍卖市场。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受到强台风山竹登陆的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及旅客出行安全，经由贵广、南广高铁进出广东的跨省高铁动车和经广西进出广东的普速列车昨天全部临时停运，今天列车在逐步恢复当中，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随时关注铁路信息。目前广州全市商业企业、餐厅都已停止营业。强台风山竹来袭，香港天文台昨天凌晨起数小时内三次升级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天文台提醒市民和游客，现时切勿外出，远离当风的门窗，在安全的地方躲避，同时留意风向转变。香港各公共巴士运营商也全面暂停服务，电车、山顶缆车等服务也已暂停，港铁已暂停所有地面和架空路段的列车服务，地下路段则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澳大利亚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龟吞食塑料的数量越多，死亡风险越高。海洋塑料正在污染海龟的生存环境。研究人员解剖了1000只被冲到澳大利亚海滩上的死亡海龟，对海龟死亡与吞食塑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有的海龟竟然吞食了数百块塑料。海龟肠胃中还发现了薄膜、绳子、鱼线、贴纸、软塑料等各种杂物。在这里，我们也要呼吁大家减少塑料袋、塑料吸管的消耗。注射流感疫苗不失为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之一，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美国华盛顿大学正在研制一种类似创可贴的皮内接种流感贴，既便于运输，使用者也不必接受任何培训。每年推出的流感疫苗是根据科学家预测流感爆发类型后制造的，由于流感病毒存在变异，因此疫苗功效会打折扣。研究人员希望下一步推出上面有微针头把疫苗干燥化的流感贴，这样使用者可以实现自我接种，不过可能还要10年这种皮内接种流感贴才有望上市。全球什么大学最抢手？新出炉的2019全球大学毕业生抢手程度排行榜显示，中国的清华大学排在第9位，北京大学排第20，复旦和香港大学入围前30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位居榜首。你说话速度快还是慢？法国一项研究显示，约会时语速快可能是帮助男性赢得女性芳心的。相关研究报告指出，语速快相对音调较低的男性 更容易赢得女性的青睐，他们处于一种竞争或约会的环境下会感觉更自信，这种自信会让他们更放松，说话时更容易稳定语速和音强度。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在历经了一周的夜间停运整改后，滴滴出行周末已经重启深夜服务，同时将试行深夜运营规则。试运营期间，能够在深夜接单的快车及专车司机需满足注册时间超过半年、安全服务超过1000单等条件。停车换地铁的朋友注意了，在规定时间内与北京 P 加 R 停车场驻车换乘的车主，只需凭当天乘坐公共交通的记录按次交费2元。市发改委近日发至市交通委的关于商请调整驻车换乘停车场驻车换乘车辆停放收费政策的函中，明确了这一收费标准，非换乘车辆和规定时间外停放的车辆按停车场所占区域占道停车场收费标准收费。前几天香菜价格走高，很多饭馆免费的香菜都取消了。不过目前新发地市场香菜的批发价格环比大幅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 76%。 近期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气温非常适宜鲜嫩的小品种蔬菜生长，许多这样的小品种蔬菜价格已经或正在下降，天价香菜的时段已经成为过去时。每年的九十月份是大闸蟹最肥美鲜香的时候，而受人们喜爱的无疑是当属重阳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公布的开湖时间为9月21号，但相关的预售券、订购券已经在电商平台上火热开售，因产量有限，网上热销的各类提蟹券并不能保证是正品，即使是正品，提现时间也未必有保障。为防止假冒保护品牌，苏州市质监局向经过认证的养殖户及经销商发放了大闸蟹防伪锁扣，到9月21号才会发放，但目前所谓的防伪锁扣在网上已经能买到。秋意渐浓，北京各区的旅游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丰台区和延庆区都揭开了金秋旅游季的帷幕。接下来的一个月，丰台区域内的多个景点活动丰富，比如世界花卉大观园会举办菊门画节，北京园博园举办国际铁人三项赛，世界公园有世界灯光歌舞秀，千灵山北宫国家森林公园举办赏红叶活动，带领游客感受多彩秋天。卢沟桥旅游文化区推出的卢沟晓月圆梦中秋活动，长辛店大枣文化采摘季也同样精彩，居民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游玩的地方。9月23号到29号，每天的19:40，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晚间黄金档将播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专题节目《新国门新大兴》。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焦辽，这两个字猛一看您肯定都会觉得陌生。其实啊，这两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右边呢都是一个鸟字，焦字的左半边是山西焦作的焦，而辽字的左边呢就是瞭望的瞭字，它的右半边这个字也念辽，所以您光读我们名字的左半部分就可以把我们的名字读正确了。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上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纪录片播放，五集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人木作的文化历史，也掀起了大家对木工、木匠、木作的关注。从建筑到日用器具，再到中国人的精神，木究竟有哪些历史渊源？对于咱们老祖宗的木匠活，现在大家了解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趁着这部纪录片刚刚热播完，来一起说说木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今天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龙顺城的总经理高自强，龙顺城的精作非遗第五代传承代表人刘更生，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然后早上各位听众嘉宾大家上午好，我是龙顺城的高自强。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龙顺城的刘更生。 刘老师，咱们可以把这个麦克离得更近一点哈。刘老师，咱们很多的这个可能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个老师的名字，但是啊，其实您的很多作品我们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是见过了哈。他是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 APEC 款托尼皇宫椅就是您做的哈，而且我知道很多国礼也是您的手艺啊，而且您还修复了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的无量寿宝塔啊，可以说应该是您的作品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是已经见过面了哈。那今天呢也在广播当中啊，通过电波也是见到了这个大师真人。我们刚才也说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纪录片，我们也来先挺一下哈这一个纪录片，来感受一下这个纪录片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感受，我们来听一听。 在中国的汉字里，独树成木，双木成林，三木成森，五木即成森林。古人从森林中伐木，使之变成材，而后又造成房屋、家具和生活用品。我们仿佛就生活在一个木的相处环境里，和谐千年，平心静气。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纪录片的一小段宣传片哈，说的是中国人和木文化的关系。那这次五集的这个合作纪录片，我知道两位都作为木作人都是非常关注的哈，应该也看过这个纪录片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我觉得呢，这个纪录片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观看。 嗯， 尤其我觉得作为我也是一名80后。 哦。 然后觉得整个的这个五集纪录片呢，创意和选材都非常新颖，然后有突出榫卯巧妙的这个微缩的天坛模型，还有及一根藤的那木、一根藤的这个木窗。 嗯。 还有更接地气儿的沙窝的木碗，还有木板画，然后记录乡俗的红庄艺术馆和吊脚楼，整体呢都是很吸引人。然后整体拍摄的那画面、画风啊，及其解说啊，都很引人入胜。对工艺的这个展示呢，尤其近景、远景的运用啊，更让人身临其境。我觉得是更好的把我们这个所有的木作里的这些工艺呢，更好的展示给所有的年轻人，吸引了很大一批年轻人的观看。我觉得很为我们这个能弘扬我们木作和我们这些技艺吧，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嗯，刘先生觉得呢？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吗？ 是的，这五集纪录片呢，系统的展示了木作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更运用了 更运用了就其实我们应该也是您 更熟 悉的很多技法哈， 吸引人的榫卯结构。 嗯， 融入了乡土人情，不同形式的木作讲故事，重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让木作更接近现代人的生活，为普及木文化及工匠精神做了好的铺垫和宣传。 也是对这个纪录片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哈。其实周五我们的节目就开始预告了，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木作，有很多朋友发来微信哈。网友索索米说，我知道龙顺城是京城的百年老字号，不过咱们北京人的这个木作的这个文化是不是没有南方木作那么发达呀？好像我记得，就是这个网友说啊，他记得南方的木作或者说山方的山东的这个木作是更发达的，是这样吗？二位对这样的这个问题也能不能做一个解答呢？ 我觉得呢，这个就像纪录片里所说的一样，它这个木作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就围绕咱们这个衣食住行，那木作的工艺种类也很多。然后我们这个设计，像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只其中一种。然后如果按照地域之分，现在有可能大家可能现代家具用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了解的，比如像媒体宣传的东洋木雕，包括像山东的一些木作还是大家比较多。那对于京作呢，大家可能了解的相对较少一点。实际上现在作为硬木制作家具一种，一般分为四大流派，是吧刘老师？ 对， 那个您把那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啊，京作家具呢，制作技艺呢源自清宫廷造办处，是吧？它产生于北京，至今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它与苏作，就是苏州、广作和广州，并称为中国硬木家具的三大流派。还有一大流派呢，就是晋作。晋作家具呢，就是起源于这个晋陕一带，它是主要是呢做这个核桃木、榆木还有这个槐木这些个柴木家具，这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家具的三大流派。榆木还有这个槐木这些个柴木家具，这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家具的三大流派。 哦，是，这是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南南北北的几个木作的这个传统的流派哈。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中国的木文化啊，也是简单的讲了一下中国木文化，以及也评价了一下这一部纪录片哈。中国的木文化确实是有很多历史故事可以讲的哈，比如说历史上有各种的能工巧匠啊，再比如说咱们木作在生活中体现到的各种的这个匠人的智慧以及各种文化传承的精神哈。那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一会儿和您来说说中国的木作里的故事。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系相思，欲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是逐渐增多的趋势。不过今天上午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和污染物扩散条件都比较好，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驾驶视线良好，适宜交通出行。但是早晨日出后有一段时间开车向东行驶，阳光比较刺眼哈，大概也就是这段时间了，对路况观察有不利影响，请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确保行车安全。今天夜间天空云量进一步增多，直至转为阴天，南部地区可能还出现小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天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雨天气，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木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纪录片播放，5集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人木作的文化历史，也掀起了大家对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说说精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榫卯是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方式，突出的部体，下面的木材中哪一种是属于硬木呢？A. 松木 B. 杨木 C. 鸡翅木。 好的，听数的速度很快啊，我们的第156位答对的朋友已经数出来了，微信名叫99，欢迎您，恭喜您啊，答对了这我们的这个。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纪录片播放，5集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人木作的文化历史。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趁着这部纪录片刚刚热播完，来说一起说一说木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继续请出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龙顺城总经理高自强和龙顺城精作非遗第五代传承人代表人刘更生，欢迎两位。刚才我们也是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啊，是关于这个榫卯结构的。榫卯结构是我们木作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哈，但是今天我们不只要聊全面的这个木作，我们更要好好的详细的聊一聊我们的精作哈。我们也知道刘先生是龙顺城精作非遗第五代传承人，那您对精作肯定是非常了解的，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精作呢？是北京的匠人生产的木工家具就叫精作吗？是这么简单粗暴的理解吗？ 精作家具呢， 是吸收了广座和苏座的这个精华，形成了以宫廷造办处，所做的家具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它独特的这种风格。 嗯， 首先呢，在这个选料上，我们是用的这个，二标。所谓说的二标，就是原木去了皮，第一层我们不用，是吧？第二层呢，它是营养层，木质比较软，它容易那个招虫，所以说我们不用。 那这个标是哪个标字？ 就是 标准的标吗？ 表皮， 标皮的标， 标皮的标， 标皮的标， 所以说新材呢，我们也是不用的，因为它的树龄比较短，所以说我们用的是二标，二标的材质呢，首先它木质坚硬，油性好，精作家具呢，它从这个造型、做工、它的工艺上，是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首先呢，我们采用的这个榫卯的结构呢，比如说有这个三凤尖、龙凤锁、燕尾锁。圆模圆走马销，包括这个一木连座这些个工艺，这个造型典雅，线条流畅。你比如说我们精作家具用的这个线条呢，有什么皮雕线、眼珠线、卧角线、阴线、阳线、灯草线等等吧。这都是精作家具的特点。 那有没有这个除了这个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选材和这个制作特点上啊，看得来这个从形象来看，那有没有一个判断标准呢？现在就是说有没有一个认定标准，什么样的就是精作，什么样的就不是，还是说整个差不多的这一类的都可以这么称之为精作呢？ 首先它从这个家具的造型上来说，广座家具呢用料比较硕大，苏座家具呢它比较文雅，所以这个精作家具呢，它有皇家的气派，所以它的用料的比例，就是恰到好处。从它这个工艺上呢，就是我们用的一些个比较特殊的这一些个工具，包括蚌棒、马牙锉、刮刀片，所以这个部件呢，在制作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个部件都要去。首先要打扫起来，打扫活也叫打扫活。 打扫活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这个部件的里外，都要刮光。把这个线条都要修整好。雕刻呢，一般的采用的这个龙凤、兽纹、饕餮纹，镶嵌呢采用的金银玉象牙，这是不同于广座的。大理石，还有这个螺钿，像苏座的一些雕的这个山水人物，所以说精作家具呢，一定要体现出了它的皇家气派， 贵气哈，这个金银 雍容华贵 是都是这个一看就是宫廷里啊很有特点的一个东西。那刚才我们也又说到了榫卯哈，这个应该是中国的木作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知道，其实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使用榫卯了哈。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智慧，能让他们发明如此精巧的一种结构呢？这个榫卯有这个越来是以前就这么精致吗？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吗？还是发展的越来越精密，越来花样越多了呢？而且这个榫卯是不是还有一种阴阳的说法？这都是什么一样的什么样的说法呢？ 说到榫卯呢，突出的部位，这是榫，凹进去的部位，它叫卯。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建筑，过去都是四梁八柱，是吧？先用这个榫卯把这个框架。支撑起来，然后再砌墙，所以说这个榫卯呢，就是讲究它的科学合理，这样呢才能传承百年。 是这样哈，那这个榫卯的发展历史哈，我们现在好像还听到了有很多这个锁，这种锁那种锁哈，这都是属于榫卯的一种产品吗？ 像这种锁那种锁应该像都是源于比如像咱们所了解的六根鲁班锁什么十二根的二十一根的，这其中啊都蕴含了很多的那个咱们榫卯中常规用的一环扣一环丝丝相扣，然后最终通过一根锁死，然后使这个整体达到抱手圆一，然后适应体会到咱们榫卯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阴阳结合，包括这个还是有集中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的，所以这些锁呢也是更直接的方体现出咱们榫卯结构的一些特点。 对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这个大理石哈，就是这也让我想起有网友说说古文明中这个文明中国中啊，文明古国中，中国和西方的这个不同啊，就是在材料的历史上哈、啊。说，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在木的基础上建立的哈、啊，西方的历史是在石头的基础上建立的。两位觉得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就是这个中西在历史使用的这个主要材料上的差别。 实际上，如果从大家直观和对于了解来说，还是很有一定可取之处的。从表象上来看，包括咱们看到西方的一些像希腊的一些罗马柱，然后包括一些很雕刻，很能体现西方文化。而像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一些美好的这些寓意，什么福禄寿喜、龙凤呈祥，这些雕刻的最终的展示，实际上大家可能接触的应该还是在于木作上，比如像我们的门窗。包括像还有我们的这个家具上的一些纹饰，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对于这个说法，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刘先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和木作哈、啊，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对于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木文化有什么感受吗？从古到今， 我觉得这个木文化是源远流长的，经过几千年的这个演变到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对这个家具的文化更加了解，更加喜爱了。 我们之前发了预告以后啊，也有听众发来了想问的问题啊，有一类问题很普遍都在问啊，就是说现在咱们大家在买家具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个钉钉子啊、合页啊、挂钩啊等等啊、粘合啊等等，我们这个听众都在问，这个榫卯结构真的那么结实吗？就是它的这个承受的力量能有那么大吗？有没有这个钉钉子啊拿胶粘来的牢固呢？我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榫卯力学的经典作品，应该就是赵州桥，是吧？啊，那二位要不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榫卯结构结实不结实呀？ 我觉得了解龙之城的人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实际上，我们公众号中有一个主要推了一期，真的，刚才像你所说的，关于像力学这个经典，能体现出咱们那个结实程度的哈。实际上，咱们在北京的故宫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个作品之一。因为故宫啊，自1420年竣工到现在600多年，始终屹立不倒。实际外国人也都很好奇，比如像英国这个 BBC 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就想挖掘出故宫那个不倒的秘密。然后其中也是请了故宫的很多资深专家，然后做了故宫的这些模型，都是按照那个一定的比例去仿制的。然后当时摆在所有的那个就测地震仪上来去测试。测试的结果呢，初次尝试是4.5级，4.5级的地震呢，模型只是轻微的摇晃了一下，摇晃，并没有出现断裂，就可以看出咱们整个模型中间的相互牵扯稳定性很强。然后逐渐加强到9.5级，在那个7.5级的时候，咱们故宫的那些砖墙开始倒塌，但是所有大殿的这些木质结构没有松动断裂的现象。直到实际上就是调到9.5级，也就是人类历史上遭遇过最大的震级的是9.5级，这个木质结构依然还是很稳固，只是近距离的发现呢，就是柱子上有几根发生了偏移，也就是在这个9.5级的震级下呢，主体结构是整体发生了一个偏移而没有倒塌。在场的这些国外人外国人很是惊叹，也是对中国这传统建筑的设计给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很赞赏。究其这个偏离的原因，实际上咱们也说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些榫卯，因为这些故宫都是由柱这些柱子不是埋在地基里，跟大地是产生是不是在一起的，而是用石墩固定在那个地表，所以在剧烈的晃动下呢，它不会说受大地的撕扯把这些断裂。然后再有这个抗击这个 这个地震的能力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个木质结构都采用了咱们的传统的榫卯结构和斗拱的造型，不用钉子，也没有任何的胶粘剂，都是木块的一个搭建，就可以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因为像斗拱，大家可能会看到过，都是一层压一层，然后一层压一层以后是都是按照重力往下，然后互相之间有一个相互锁止，所以能整体在地震保护的作用下互相有一个牵扯，保证左右摇摆中始终保持一个稳固。所以说这个咱们的故宫实际上才是真正能在映衬咱们所有榫卯结构中力学的一个展现。 哦，是这样哈。 对。 那我们也请刘先生来说一说，刚才也是通过这个科学数据哈，告诉我们通过国外的一个实验告诉我们这个榫卯结构能承受的力道是很大的哈。那这是在这个宏大的建筑当中，那我们在这个更小一点体量的一些家具当中和其他的一些木作器械当中啊，榫卯的这个工艺应该也是很常见的，而且呢应该也是很结实牢靠的。那榫卯的工艺为什么会有这么精致呢？来给大家讲一讲。 榫卯呢，就是在家具上运用，一个是用了它的这个自然的这个伸缩抽胀。你比如说咱们一个桌面一个椅面用的这个隔角套锁穿戴这个工艺，这个穿戴有贴戴有穿戴。这个穿戴呢，就是用的这个燕尾槽，大小条是越穿越紧。这个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木板如果用贴戴的话，它时间长了，这个木板要吸收潮气以后，它要鼓起来膨胀，水分挥发以后呢，它要伸缩。所以说没有这个穿戴呢，它就容易变形。说这个穿戴呢，就是让它面芯、面板和这个框架互相的结合到一起，这样是非常牢固的。 啊，是这样哈。那这也是我们从这个两个角度都来了解了一下榫卯结构到底有没有那么靠谱，看来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赶紧把这个第二道题再来给大家放松一下，大家别忘了还有互动的部分。 木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纪录片播放，五集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人木作的文化历史，也掀起了大家对木工、木匠、木作的关注。从建筑到日用器具，木作究竟有哪些历史渊源，蕴含了哪些文化密码？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说说精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出一道和木材有关的题，下面的木材中哪一种是属于硬木呢？ A. 松木， B. 杨木， C. 鸡翅木。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这是一道木材有关的题，下面的木材中哪一种是属于硬木呢？ A 是松木， B 是樟木， B 是杨木啊， C 是鸡翅木。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由龙顺城提供的精美的纪念品一份。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还是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网友诺伊丁说，我还没有看这个纪录片啊，打算呢这个去看一看，也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木作呢这个片子，共五集，每集25分钟，是从上百项的木作工艺当中啊选取了10种最具代表性的木作技艺，拍摄了10位最具代表性的木作手艺人。每集节目里呢是出现2种木工种类，2组相关的手工匠人。也就是说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精作、广作、苏作啊，说了这么几个大的这个木作的类别，那还出现了，每集节目里还出现了2种木工种类。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大的划分之外，还有很细致的木工种类。那说到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木作技艺，两位也给大家来介绍几种吧，就片子里出现的，大家要不要给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些木工种类呢？来挑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最熟悉的。 做微雕模型的那个也是一种木作，实际上叫做模型是吧，刘老师？然后剩下做门，你看有做一根藤木窗的，还有做咱们那个木板画的，还有像咱们做的那个做花轿之类的嫁妆的，然后这些都是跟咱们那个生活息息相关。实际上在北京呢，咱们要是比较接近就是精作硬木这边呢，实际在咱们以前最早是在1900几年的时候，在东鲁班胡同和东西小市附近有很多的木匠铺，这个木匠铺也是跟我们龙城有很深渊源，然后就让刘叔来讲一讲当时木匠铺中有好多人去做什么，是吧，刘老师？ 是的，过去呢，鲁班胡同和西小市，这一带呢，就是集中了咱们精作家具的很多这个艺人。我呢就是住在这个，从小就是在鲁班胡同长大的。这个小时候呢，我就是在这个胡同里边串来串去，有很多的这个木匠的作坊家具铺，过去呢都是前店后厂的形式，前边开店后边做活，里边有做什么呢？有做这个水桶的，做大车的，包括棺材铺，还有一个小细作，所以说那时候呢，就是这胡同里边五花八门，还有做这个门窗的什么大木匠，所以说那个时期呢，就是这个北京这个做这个红木家具，包括这个盖房的，做铜活的，走街串巷的，所以在这个南城这一带呢，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嗯，是这样哈。 我就记得就听老叔进场的时候讲过，就比如像以前过去农村也把这些咱们就说叫木匠嘛，可能分为了好多种，按照不同的这个就做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分为什么长木匠、方木匠、圆木匠和锯木匠。所说的那个长木匠，就刚才刘叔所说的盖房那些做大梁啊、房坨这种大木匠叫长木匠。然后方木匠就是指做家具这些木匠。然后为什么叫方木匠，就是比喻这些做家具呢做的是方，那个比较方正，然后有棱有角，就是手艺比较高。像圆木匠，就像顾名思义呢，就像刘叔刚才所说的一些做木桶、做木桶的水桶、脸盆，包括这些圆形的这些盆状的家庭用品的这些叫圆木匠。然后像锯木匠，就是比较纯手这个手工放树，过去又没有机械放树，然后像拉大锯的呀、放料这些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大木匠。这也有一些木匠上的一个简单，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是这样哈。其实在古代呀，我们有很多的手艺人哈，各个门类都有。但是其实在古代的很多手艺人当中，这个木匠我们说应该是最难学的啊，很多徒弟跟着师傅学手艺，头几年学了半天没学怎么干活，学的是挑木头啊，是有这样的事儿吗？ 是这个木匠呢，在过去来说啊，就是纯手工，学起来呢就是比较苦比较累。 嗯。 不过比其他行来说呢，木匠呢，他的地位还比较高的。都受人尊崇，过去学徒呢，叫木匠呢叫三年零一劫，说那个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说你入这一行以后呢，吃喝拉撒住，都要形影不离，可以说是，跟师傅形影不离，过去有一句话叫什么？要想学得会跟着师傅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每天跟着师傅，包括师傅的这个起居，你都要给师傅打水，铺床叠被，伺候师傅休息以后，你才能休息。所以说那个刚学徒的时候呢，实际呢你一开始呢是不让你先上手干活的。你就扫地打水做饭，干一些个零活，那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八。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8。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是逐渐增多的趋势，不过今天上午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和污染物扩散条件都比较好，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驾驶视线良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不过早晨日出后一段时间开车向东行驶，阳光比较刺眼，对观察路况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确保行车安全。在夜间天空云量进一步增多，直至转为阴天，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小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雨。具体的预报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能见度良好，风力也不大，天气条件适宜交通出行。预计未来两三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木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纪录片播放，5集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人木作的文化历史，也掀起了大家对木工、木匠、木作的关注。从工匠精神和文化，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是北京市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京作硬木家具融入了苏作和广作的中大气、绚丽豪华的京作风格。哪些木材是硬木呢？硬木有核桃木、楠木、水曲柳、花梨、紫檀、鸡翅木等，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三道题。历史上木匠的地位并不算高，但是在明代帝王中有一个皇帝，他心灵手巧，对制造木器有着浓厚的兴趣，木匠活也是一流，您知道是哪个皇帝吗？ A. 明太祖朱元璋， B. 明英宗朱棣。 好的，第二道题我们的答案已经公布了哈、就是 C 鸡翅木是属于硬木啊。那我们答对的朋友呢，还是比上一道题确实少了一些啊，这道题还是有难度的。我们这次请刘先生来选一个幸运数字吧。 好，龙顺城呢在永定门外永外大街64号，我呢又是64年生人，我就选64吧。 好的，我们选择第64位啊，选这个答对的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微信名叫什么呢？有请编辑来找一下。我们第三道题也给大家再说一遍哈，历史上木匠还是很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但是在明代帝王中啊，有一个皇帝，他是也是心灵手巧，对制造木器有着极浓厚的兴趣，木匠活也是一流的。那您知道是哪个皇帝吗？ A 是明太祖朱元璋， B 是明英宗朱祁镇， C 是明熹宗朱由校。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答对的朋友可能获得由龙顺城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啊。我们的刚才选择的这个微信网友已经是找到了，他的微信名叫刘静，欢迎这个恭喜您答对了我们第二道题，获得了这个龙顺城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第三道题的竞赛。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聊聊木材知识以及木匠木作中的中国文化。我们的网友还在提出这个更多的问题啊。网友张雅琪说，别的木材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金丝楠木特别牛，因为之前听了这个城市文化范130的节目和恭王府的节目，的确我们在之前做这两期节目的时候都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金丝楠木是非常珍贵的。那说到木材，我们跟大家也是出了道题啊，刚才讲的是这个关于硬木和软木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常见的这些木材的知识吧。 这个硬木和软木啊，如果从字面上来分，可能是跟那个木材表面的硬度 有关。 嗯， 但实际上它还要结合于木材的这个气干密度。 哦， 一般所有的这个气干或密度应该在0.6以上，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作为硬木之说。 嗯， 但实际上它也有像桦木之类的表看的硬度很高，应该大概6.6以上，但它实际上表面还会很软，一碰就一个坑。 哦， 所以说这一定要相结合来分。然后像咱们常见的这些硬木呢，比如像咱们现代家具中可以用到的这些胡桃木、樱桃木，像北美这些都属于北美材。然后像咱们国产大东北，然后会有一些左木，然后榆木和曲柳和秋木都是咱们常见的这些硬木。然后像红木，像在红木中的一些花梨、酸枝、紫檀，这些大家都还包括说刚才说的鸡翅，都属于硬木。然后在最近的所就是近些年流到中国这些大家比较广泛使用于现代和这些中式家具中啊，有些非洲材，比如像乌金木啊、红赤木，包括黑檀呀，还有像那个什么刺猬紫檀，这些不同国家的非洲源自非洲的国家也属于硬木。 哦， 这软木呢就相当于质地软，首先它是由于它的密度轻，但有些密度相对在0.6以上，它也是刚才我所说的桦木，它也应该是就是比较软，容易碰的，所以说要也可能也列到软木的性质之内。像它这个我们常见这些软木呢，国产中的这些松木啊、椴木，以前比如像咱们椴木做菜板是吧，做一些用，包括咱们是常见的有些柳木、杨木，这些都应该算。然后像北美材中可能会大家用到的黄杨、鹅掌楸，这些都是。刚才提到的金丝楠，我觉得个人觉得啊，然后我觉得它也应该是算到软木性质之内，因为像它基本上看着虽然木性很稳定，但它是也是很容易被伤到， 嗯， 表面呀也很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嗯， 对，那这是简单的说了说这个木材上哈，从这个软硬度来讲了讲木材，也说了很多的这个木材的种类哈。那我们也请刘先生说一下，咱们经作当中啊，当年的这个皇帝或者说这个达官贵人哈，都喜欢用怎么样的材料？他们是如何就开始选用这样的材料呢？是怎样的一个挑选的标准呢？ 过去呢，这个家具所用的这个材料，它的这个等级地位是比较严格的。 Oh. 你像皇家一般的用的是黄花梨、紫檀、金丝楠、鸡翅木。像这些个呢就是比较珍贵的这些木头只有皇帝和那个王爷可以用。 哦、oh, 这么严格。 对。你像一般的人，你要是使用了这些木头，他要治罪的。因为他这个等级制度比较严格。你比如说吧，那个和珅说其中有一条罪状就是他越制了使用的是金丝楠木。所以说这个过去呢使用这些个珍贵木材呢都是皇帝赐给下边的大臣的。说没有皇帝同意你是不许用的。 哦，所以说这是当时他们对这样的挑选哈。那也就是说老百姓有没有机会，就是除了达官贵人以外，老百姓是不是真的是在当时是没有机会享受精作这样的家具的？ 普通的老百姓说实在的连饭都吃不上。只能用这个柴木家具。柴木家具就刚才说高总提到这些个什么河道木啦秋木啦包括这个老榆木的，这些个家具，就可以，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可以用的。 嗯，确实哈，当时确实也是生活条件有限，那当时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网友说的这个金丝楠木哈，我们都知道恭王府里的这个很多的木材，包括很多的这个皇帝陵寝的木材，都用的是这个，为什么对它有这么强的这个爱好和迷恋呢？ 这个金丝楠木呢是咱们国家特产的一种木头，它生长在四川。这个木头呢首先呢它是耐腐蚀。像过去的咱这宫殿故宫包括皇帝一些个陵寝都使用这种木头。而且呢它生长的比较缓慢它这个材料长得呢比较粗壮比较直溜。好用，你像那大殿的柱子房梁都是用这个金丝楠木最主要的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比较清香， 耐腐蚀，哎，可以说是千年不朽，哎。 哦，所以说确实是。 还有一点就是金丝楠，它相当于只有在生长足够的年限以后，它的木材就是纹理中啊，会有一些那个黄金绸缎般的那个光泽。为什么叫金丝楠？就相当于在光映照下，看着像一排排的金丝。但现在啊，就是大家对这金丝楠在近几年被人有一个误区，像一般大家看到很漂亮、很金黄金黄的，然后有影的那种，实际应该是黄金章。像包括有些咱们就是这南方的一些工厂会拿这些来以金丝楠的名义炒作，然后包出做什么水波纹，做出那种很漂亮的那种金闪闪的那种。如果真是就是能达到那种金丝楠，很少之又少，很非常珍贵的， 应该在十三陵和恭王府里。 对，然后像说到金丝楠呢，金丝楠跟龙城也有很深的渊源。因为在我们的龙城城的馆藏中啊，有一个乾隆御制的金丝楠的朝服大柜，应该是目前存世比较就是稀缺和很具有收藏价值的一个我们的一件老物件。 哦， 所以龙城城这么多年一直也在坚持做这些金丝楠。 嗯， 金丝楠像龙城城以前在于一些老的库存，比如像我们以前在就是破四旧啊这期间，我们收了好多这些老料，包括好多像收到一些。咱们老的像这些遗址的一个翻修，他们这些下来这些驼粮料都到了龙顺城，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现在我们要是有一些定制情况就去走访四川。现在四川呢一般要拆一些庙宇啊，老房间就是那过去的那种老建筑，还是能拆出一部分好料有制式的。 嗯， 所以金丝楠呢就是说在于就刚才刘叔说的这些，比如像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称为帝王御用，就是万古不腐，再加的香味儿，再加它这个颜色和金丝很和帝王家相符，所以就被大王帝过去帝王呢垄断和收藏，然后禁止下边人去使用。 是很配哈。网友说何进说，我觉得这个物作当中还必须说的是雕花啊，我觉得这个雕花的工艺啊都很牛。我看了木作的纪录片了哈，里面有一根藤的门窗格子雕花，刚才我们也是提到过的哈。浑然天成，无头无尾，勾复交连，穿插回环，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式的审美情趣啊，而且我知道这应该是浙江那边的工艺哈。那咱们不多介绍浙江的工艺了，说说京作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特别精巧的这样的工艺呢？ 说到这个雕刻，从这件家具上的这个纹饰来说，就可以断定这个家具的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嗯， 因为不同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他过去他都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皇帝，只有皇帝才能用五爪龙，凤纹也是宫里边的皇后或者这个公主可以用的。你比如说一些个西番莲卷草纹，它的寓意就是富贵延绵不断。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个这个福纹福在眼前，五福捧寿，牡丹凤穿牡丹代表着这个富贵。 我听了这么多啊，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京作里面这些雕花啊，它都是这个意象，我觉得选择的还是很有目的性的。 对 啊，龙啊凤啊福啊寿啊牡丹啊，这样的都很大的意象哈。那这个网友乐乐也问了哈，说我报过一个木匠班，学做了一个勺子、一个手镯和一个板凳哈，不知道他这个是难度是怎样的哈。现在很多朋友，尤其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愿意学一些老手艺了，而且在家里也是越来越喜欢用一些木器了哈。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吗？二位怎么看呢？感觉大家对木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自己想要去做一些木匠的小这个小活动啊，或者说呢，在很多家具的或者小物件的选择上，以前可能用瓷碗、用不锈钢等等，现在可能更多是喜欢用木桶、木杯、木碗等等，这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这实际上离不开咱们国家这个倡导这个文化自信。 嗯， 首先啊，包括咱们现在的生活和物质文化的这个需求的在增长，品质的升级。这些呢，因为身为龙顺城的，就是我在龙顺城这些年啊，也明显能感觉到，目前对于像咱们现在对于非遗， 非技艺，还包括这些纯传统的手工制作，就刚才比如像您说木碗啊，像瓷器啊，像茶道啊，这些相关的文化非常的热。尤其像龙润城这些年，我们就是参加过这些，包括大运，像今年的北京市大运河这非遗展，包括还有现在我们就是前一段就前上星期在济南参加的第五届那国家非遗博览会，就是能体会到高度的这个热情。 嗯， 一般每天都是大概就是人流窜动，摩肩接踵，然后包括现场的一些可能看到一些除了这些上岁数的人很喜欢以外，能看到更多的是年轻人，还有一些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一起参观。尤其到我们展区以后，看到我们这些榫卯，我们的鲁班锁，包括我们榫卯的这个拼接，都是很高很浓厚的这个兴趣，一直围在那儿跟我们让我们刘大师细心的讲解呀，一点点的宣传。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就是能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就是体现了咱们目前这个这些非遗文化和包括咱们木文化正在是向着大家国家倡导的倡导有咱们文化自信这方面的一个宣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对于龙润城也是很普及这个硬木文化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时代一个机遇吧。 是，确实说的是很棒哈。那我们也是今天通过这个两位嘉宾介绍了解了很多哈，关于金作和木作以及关于龙顺城的这个知识点哈，我们也是应该是收获颇丰了。我们也赶紧来听听今天第三道题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木作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纪录片播放，五集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人木作的文化历史，也掀起了大家对木工、木匠、木作的关注。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了金作，历史上有一个皇帝对木匠活情有独钟，那就是明熹宗朱由校。史书上记载，明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其普通。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功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当时的工匠也为之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木头小人男女老少具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具备，动作很惟妙惟肖。熹宗还拍内奸拿到市面上去出售，世人都以重价购买，熹宗更加高兴，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常命身边的太监做他的助手。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好，我们也是了解了第三道题的答案啊。这个特别喜欢做木工活的，而且做得还很好的这个皇帝啊，就是明熹宗朱由校。还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答对了这道题的。那我们第三道题也请我们的高总再来选一个幸运数字吧。 二十七 。为什么选二十七呢？ 因为我们龙润城的非遗传承基地就在于咱们的海淀区的西三旗建材中路27号。 哦，是这样哈。还是顺便就把这个地址介绍了一下。大家能去参观吗？ 可以。我们这是每月的话，每月的倒数第二个周末都会有一个对于非遗基地国企开放，相当于对面对广大爱好者，然后弘扬我们的一些这个精作非遗文化的。欢迎大家到我们基地去参观。 每月的倒数第二个周末。 对， 好，那大家也是要记住哈，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我们也是请编辑来数一下第27位是哪一位哈，一会儿数出来之后呢，我们会直接通过微信和您取得联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两位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这个关于木作、金作和龙顺城的这个精彩的讲解哈和行业内的知识，谢谢两位。 好，谢谢广大听众，谢谢主持人。 谢谢广大听众，谢谢主持人，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再造山河，20世纪50、60年代。新国画运动研究展最近在央美美术馆举行，展览从央美美术馆藏品中选取揭示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画革新之路的多件精品，并梳理了有关中国画变革的讨论文字，展场文字与作品穿插，观众好像在一本历史书中游走。那展览上都有哪些名家大作？新国画运动又是怎样的文化现象？